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留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新房备好不多久，彩秀就到了。她怀中抱着一个孔明灯，细细的竹篾支架，棉纱包壁，腋下居然还夹着一摞袋子，有面袋，有麻袋。他把孔明灯放下，将袋子递给端木翠，连清秀都称不上的脸上带着几丝潮红。 端木姑娘，这个。 这个是干嘛的？ 要铺在新房的门口，新娘子踩着一个一个袋子走，这叫传袋。 展昭看了看彩秀，又看了看墙角处昏昏欲睡的张文祥，同端木翠一样，他也无法理解彩秀的执念。但转念一想，若不是有怀着执念的人，也就没有这许多难解难凉的故事了。端木翠没有多说什么，拿了袋子往新房走，走到门口时回过头来。 静蓉， 我知道。 彩秀微微一笑，竟现出与容貌极不相称的娴雅和严厉来。 我不会让端木姑娘为难的，成亲事了，我会马上离开彩秀姑娘的身体。 端木翠嗯了一声，转身离去。彩秀怔怔地看了她许久，这才回过神来，面上浮起动人而又温柔的神色。她捧着那袭仙郎冠的衣裳，挨着张文祥坐下，柔声道： 文祥，我们成亲了。 张文祥眼皮耷拉着，他还在睡，睡梦之中喉咙滚了一下，咕噜咽了口口水。展昭就站在旁侧不远处，自始至终，彩秀或者应该说是静容，未曾抬头看过他一眼。在静容眼里，再多几个展昭，都比不上眼前这个张文祥，这个老态龙钟、行将就木的男人。这真是展昭生平经历过的最最奇怪也最最印象深刻的婚礼了。没有宾客，没有酒馔，没有祝福，也没有未来。静蓉扶着路都走不稳的张文祥，火红的嫁衣拖在地上，背后似是沿开一条混着荆棘的血泪的路。他的一生是什么样子的，端木翠并没有太多的描述，寥寥几句就概括得干净。但是这条路静蓉自己走了六十余年，做人的时候再走，死后也从未停下，最后终于走到了今夜的新房。红盖头将她的脸遮得严严实实，展昭看不到她的脸，却可以想见该是怎样的前程。临到新房时，张文祥忽然睁大了眼睛，眸子有片刻聚焦，又立刻暗淡下去。他的衣裳很不合身，过分宽大，穿在他身上像是宽袍广袖罩了个骨架子。说到底，这是静蓉一个人的婚礼，张文祥只是个借来的摆设而已。没有夫妻对拜，也没有冗杂繁琐的仪式，直接送入洞房。门扇坏了一半，没有门可以关。端木翠很知趣，去拉展昭。 哎，我们走。 路过先前张文祥栖息的房间时，他拾起了那个孔明灯，说是要走，也不可能真的离开。他们在前院的屋顶上坐着，两人都沉默着。从这个角度，可以隐隐看到后院透出红色微光的那间新房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端木翠叹了口气，把边上的孔明灯拿过来，搁在膝上。背倚着展昭的肩膀，在孔明灯上用手指点画着什么。 写什么呢？ 符咒啊。静蓉的残念离开彩秀之后，就会护庇在这孔明灯中，然后带回丰都。 你的法力还管用？ 哼，这哪需要什么法力啊。 端木翠对展昭贫瘠的想象力表示不满。 任何一个有点道行的道士都可以的。哎呀，你别动，动了我怎么靠啊？ 坐靠垫的自然应该安稳如松，这才能保证消费者使用的舒适度嘛。新仇旧恨顿时涌上心头，想起在明道时当人枕头还不讨好，今次又要沦落到坐人靠垫的地步，展昭觉得不能再沉默了。千年之后，我们的训歌呐喊过，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灭亡绝不是南侠该选择的路，因此南侠决定爆发一下。爆发的导火索正在吃拉燃着，突然端木翠居然整个倚到他怀里去了。 嗯，这样好。 他把孔明灯搁在一边，胳膊架在展昭躯体的膝盖之上，还煞有介事地点评了一下。 好像个椅子一样，两边有扶手，上面…… 他抬起头，正对上展昭的目光。 上面怎么样？ 展昭面无表情。 上面……上面还长了个头。 展昭差点晕过去，他忽然两臂用力，一下子把端木翠给扔了出去。他是真扔，没怎么手下留情。所以端木翠当着他的面掉到了屋檐下去了，当然没有预料中的砰的一声。凭端木翠的功夫，若是真摔着了，那可是丢人丢大发了。但是他也没重新爬起来，檐下静悄悄的，像是什么人都没有。顿了一顿，展昭试探性地喊了一声：“ 端木。” 没有声音，被抛下去的端木翠像是被抛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展昭有点慌，站起身来，疾步向岩边走。离着岩边尚有寸许，下面忽然伸出一只纤细白皙的手来，一把抓住展昭的足踝，伴随着端木翠的怒喝：“ 展昭，你敢扔我！” 说话间，他猛地将展昭的足踝向外一拉，展昭即便迅速，一个倒身后勾，腿上用力向上挑起。腿力毕竟强过女子臂力，竟把端木翠整个身子都带出了眼角。端木翠变招也快，中途便撒了手，横腿去扫展昭下盘，力道够狠，毫不容情。 展昭，你敢扔神仙啊！ 展昭身形跃起，避过他这一扫，哪知方将站定，端木的手刀又到颈边。 哼，你敢扔我？ 于是场景有些混乱，拆了几招后，也不知道是谁先停的手，两人不打了。站在颤巍巍的岩边，脚下岩瓦松动欲坠，岩土砰砰地往下掉。 你敢扔我？ 摔不着的。 万一真摔了呢？ 我知道，摔不到你的。 万一就摔了呢？ 两人对答，陷入摔着还是摔不着的无限循环模式。展昭忽然伸出手去搂住了他的腰，向着檐下便倒。端木翠大脑立刻短路，这是要干嘛？吵不过他要同归于尽吗？好在檐角距离地面不高，没时间让他多想，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是一声坠地闷响。两人没入潮湿的荒草之间，端木翠却没摔倒，因为展昭就垫在他的身子底下。坦白说，软绵绵的，他垫得还挺舒服的。展昭手臂环绕着他的腰，人却没声息了。 啊，展昭。 端木翠伏在他身上，拍了拍他的脸。 喂，你不会就摔死了吧？ 没生气了。 这么矮你也能摔死啊？ 总是一路又蹉跎，所以一直不到你心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。